道。 别肉麻了。 好啊，又抓到一对儿，学校三令五申，不许男女，不许男。 男？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 十来秒吧。吴银，不许装蒜。 什么？又抓到一？ 那恭喜您，又抓到了一对儿。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52集。 张妈妈家都去过吧？你妈想吃什么呀？讲讲。 而后不管谁说什么菜色，锅包肉、炸茄盒、地三鲜、红烧日本豆腐之类的，沈西都在征询意见以后写上了单价总计。 不是沈哥，张妈妈家所有的菜您都记得具体多少钱啊？ 这有什么难吗？看一两遍不就知道了。 最后因为有人没有意见或者报出重复菜名，沈西的单子上只有九个菜，111块钱，还差15。张妈妈家白送米饭，不需要点。他低头看着， 我想想， 一个拉皮儿8.5，一个毛豆6.5，正好。 对， 行。沈西和笔完成菜单。 啊，夏大大，你平时都不出去吃，怎么还知道啊？ 那家店也去过一次。 接下来，除沈西、夏九家外，12个人。全部无心上课，饿得慌，心里面只想着晚自习前出去考一人9块钱。好不容易挨到打铃，个个野狗一般的冲出教室大门，来到了校外张妈妈家。他们沈哥自然又被请上主位，服务员递过菜单。 不用。 他喝一口茶，也没带那张破纸，一道一道的往出背。 青辣肉丝，干炸鲜蘑，树椒土豆丝儿，好，一共11个，你报一遍。 张妈妈家上菜很快，没过几分钟，拉皮等等冷盘就被端上餐桌。沈西和夏九家全都没有料到，饿了一天的同学们恐怖至极，菜上来不到10秒便被哄抢一空。沈西和夏九家都没机会生筷，一连3-4个菜都是如此。等锅包肉端进来时，沈西大喝一声， 别抢啊，一人一块儿，从下酒家开始。 他一出声还真没人敢动了。沈西抄起盘子，用2只眼睛瞅着，好几秒后才夹起其中一块放在下酒家盘子里。 这个 等炸茄盒也上桌子，沈西又是从下酒家开始，也又是瞄了半天才选中一个茄盒放在身边的人面前。 这个 你挑什么？ 没用筷子挑，用眼睛挑，被夏九家看出来了。挑炸的最好看的锅包肉还有茄盒给你，不管什么都只有最好的才配你。夏九家五脏发热，喝下一口冰水， 说你有病啊。 夏九家非常清楚沈西是真有病，那么会因那些病受触动的自己大概也有病吧。有个数的只有锅包肉、炸茄盒，剩下都是肉丝、土豆丝、各种丝儿。沈西让众小弟们估摸着夹，一人一小筷子，确保大家都能吃到。最后张妈妈家送了一个果盘，果盘里面有苹果、梨子、橙子、西瓜、火龙果等等样式，上面插着10几根牙签。一群孩子又是几下全部瓜分，一顿吃得太快，简直是风卷残云，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沈西看着腕上手表，知道还有时间，也没着急，还是坐着听安仲前后他们聊天胡扯。听着听着，前后忽然指着沈西： 沈哥，你咋还叼着牙签说话呢？跟个没文化大老粗似的。 是啊，比起于中善更黑社会老大。 沈西还是叼着牙签，双唇一动，含糊的张嘴： 我乐意。 夏九家本来没有在意， 但几分钟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看见沈西手边有根牙签，上面绑着绿色彩纸。 啊，沈西插水果的牙签还在那里，那他嘴里叼着的牙签又是哪来的？ 夏九家想到一个可能，在自己盘子附近找了一圈，还把盘子、饭碗、水杯全都拿起来看，也没发现牙签。而且他分明记得自己那根绑着的红色彩纸与沈西叼的一样，说明沈西嘴里叼的是他夏九家的牙签。夏九家偏头看向沈西，沈西咬着牙签，还牙齿轻磨，上下动了动。 变态，真的变态。 夏九家觉得自己应该生气，可他实际做的却是拿起自己那杯冰水贴贴脸颊，冰了一冰。夏九家的前桌，花样滑冰省队的运动员罗婷婷去参加全国花样滑冰冠军赛的日子如期到来，夏九家前面又是一片空旷，而沈西的前桌又把他的课本、教辅还有卷子全都堆在罗婷婷的那边，回头对着沈西挤眉弄眼。 嘿，同桌不在真爽。 沈西一笑，伸爪挠挠身边夏九家的后颈。呵呵，那是你，我好喜欢我的同桌呀，你不在我就没劲儿。 恶心。 你最好习惯，我们俩会越来越恶。 闭嘴。 哦，沈西乖了。 花样滑冰冠军赛虽是花样滑冰的大赛，但一来仅限花样滑冰，二来仅限中国各省，还基本上只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北京、上海等等七八个省参赛，讨论度极其有限，在网上也没有水花。夏九家有点想知道罗婷婷的比赛情况，但看不到直播也翻不到新闻，而且这是上课期间，不能明目张胆地使用手机，夏九家无法掘地三尺地搜索信息。到了晚课，好消息传来，罗婷婷在短节目结束以后排名第三，而且比第四名高好几分。 这什么意思啊？ 夏九家和沈西全都不懂这个，问罗婷婷的好朋友。 花滑分短节目自由滑，你们都清楚吧？短节目有规定动作，自由滑呢会上高难度，最后得分呢是两项相加，短节目大概占三分之一吧。哎，婷婷现在很有优势，比第四高好几分呢，只要明天自由滑正常发挥就能确保前三，拿到奖牌，甚至有点小失误小瑕疵都没有问题。 这个好像知道，那得前三就能进国家队吗？ 嗯，对，他说可以进二队，每年九月到年底呢，都有什么来着？都有国际华联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有六七站，得出国比赛，仅次于世青赛。而中国的选拔标准呢，就是四月冠军赛的成绩。婷婷说，如果拿到前三就能得到名额。 可是，冠军赛它不是比成年组吗？也需要前几啊？ 这个年龄可以自己选择成年组还是青年组。 对这项运动来说，大家都好年轻的啦。前五名，只有一个也不两个超过18岁的。 哦。 要能参加那大奖赛，就算有了外战经历了，明年三月世青赛也很有希望了。这个不过要到二月份才会正式公布名单，婷婷也没具体说，我也不懂了。我们打算周末办个庆祝 party， 吃蛋糕送礼物，再买点气球彩带什么的，装饰一下餐馆的房间。 好啊，我也去。 第二天是罗婷婷的自由滑，得知前桌基本前三，夏九家更加期待。到了晚上，夏九家问罗婷婷的那个好朋友，对方没回，夏九家又在网上搜索。这回因为比赛全部结束，冠军赛正式落幕，终于出现了几条新闻，夏九家一条一条仔细读过。 国家队选手包揽全国花样滑冰冠军赛各项第一，中国头号女单。 2018-19 赛季全国花样滑冰冠军赛在京成功举行，女单短节目李晓玉以 54.72 分列第一，陈娟以 54.36 分位列第二，罗婷婷以54分排名第三。自由滑李晓玉获得 100.22 分，总成绩 154.94 分夺冠，陈娟以 100.11 分总分 154.47 分获得亚军，曹真以98分总成绩 148.5 分排名第三。如果你要闯祸呢，咱们俩就猜拳。 你会猜拳？ 嗯，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